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然后化为我曙光。 只是我们都太蠢，总是捉不住。

谁面对面，错过时间，错过地点，而你却一直都在我心里面，每天自导自演，自我怀念。 I be seeing you every day， 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都响，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全都让你听见。 感谢天指引我最好的选择，谁能够完成我的一切，我现在更了解，看尽世界缤纷在幸福的模糊语，爱我的人我爱的温和。

这浮躁的声音好听，这颓败的花朵好看，扭曲我的世界只因为活着。 你口中真相渐失收， 山上潜失收，到处的掩饰哪里有理由，在地铁村口影毫无内疚，昨日泥地不走，今天也看透，曾为你受过的伤要自己抢救。 痛的哭的

中的选择，一路向北，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，为爱为归，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为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